DJ 麦同学 回归日播 FM 九七点四空中不夜城 play 一整夜的好歌好曲，好听到 就是不想睡， 就是不想睡， 睡 就是不想睡， 睡 就是不想睡。 麦麦的空中不夜城。 我这颗心一走迷路キミよ見つめるたび高鳴る鼓動錆びついた心の僕をその光で包んでくれたね。世界で起こる悲しい話今は聞かないで優しい音だけ聞かせたいんだ今日は Happy Happy Birthday to youShow

hands up if you feeling the vibe now. Hey, hey, hey, hey, hey. One shot, two shot, go. 只是在等个结局，等故事在延续，你演了场滑稽的喜剧。要忘掉一个人，也许心里要带点怨恨，例如发现你没多单纯，我却有多愚蠢。这会不会是你唯一的谎言？不可能，不可能，这只不过是我第一次发现你的谎。有多漂亮，你是否有超能力，说反正全部都不留痕迹，不可思议，改了你的超能力，瞬间能够封存我所有回忆，我在给你。哦，我好想代替月亮笑给你，我早给你。关闭嘴巴，就让假意真实真一假，你的笑话我无法消化。 Part of all 跟你爆炸，你炸到我心碎成了烟花。 My God， 该让我苦中作乐吧。这会不会是你唯一的谎言？不可能，不可能，这只不过是我第一次发现你的谎。有多漂亮，你是否有超能力，说完才能全部都不留痕迹，不可思议，改了你的超能力，瞬间能够封存我所有回忆，我操 睡星人。 2021北京音乐广播每晚12点， 打造 全北京上空最具活力的空中不夜城。 空中不夜城 DJ 麦同学 回归日播。 7.4 空中不夜城，空中 Yeah, I met him last night. Had conversation, yeah, I think he's alright. Seemed kinda funny, yeah, he kinda my type. Yeah, yeah, yeah. I seen the devil, yeah, I met him last night. What conversation, yeah, Yeah, I think he's alright. Seemed kinda funny, yeah, he kinda my type. Yeah. I seen the devil, yeah, I met him last night. One conversation, now he's living my night. I think I love him, though I know it ain't right. How could I ever believe him? The one that could be so deceiving. Boy, you were my only vice, I never feel this way. Said I'm leaving, yeah. Boy, you just gave me a reason. No, I never thought I'd be the one. No, I never thought I'd be the one to fall. Watch me buff before I give you my all. So I promise tonight is the last call. I don't believe in you. I believe in disguise, but I see 起笔，准备叙述你的细节开始，总是忍不住走神。真抱歉，情话没写出来，可我实实在在的想了你一个小时。每晚零点到一点 ，FM 97.4，在麦麦的空中不夜城，在脑海里说说话话，思念你所思念的。聆听每一次的心跳，慢慢的空中不夜城。 哈，我是麦麦，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空中不夜城。就算时间不为任何人而驻足，但奔跑起来的人，终能与岁月并肩同行。 我已经要习惯一个人生活，一开始不就是一个人生活？我的房间。你最爱的角落，那本你没读完的书还在原地放着。我已经学会如何享受寂寞，放牛快乐时我也跟着快乐。跨年的绽放天空，我想起我们最快乐时的笑容。我曾经走过多遥远的路，跨越过多少海洋去看你，孤单的黑夜途中，只要想着你，我就不会惶恐。时空的岸上，人来了又走，离开时你不用说，我都懂。感谢你曾让我留在你眼中。 经学会如何享受寂寞，朋友快乐时我也跟着快乐，跨年的烟火绽放天空，我想起我们 见面，我会把我的耳机分你一个，然后开启心动模式。我是麦麦，每晚零点到一点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空中不夜城。 Try again. 新遇见你， 你是我左边的风景，白云藏在你的眉宇之间，起伏的闪现，憧憬相间蔓延，在那片辽阔草原安家立业。你是我左边的风景，河流如丝布满你手背上，汇集成一股股温泉，我愿顺着激流而下，当一个旅者。你是我左边的风景，世外桃源浮光掠影如何相比，三月阴六月雪，夜望沉默地，你在天地间画了一个圆，我的船从此忘记了方向，一次歇息再也无需启程。你是我左边的风景，世外桃源浮光掠影如何相比， 像那飘摇的种子，落在你胸前那片土壤里，从你右手长出全新的我。夜望尘莫及，我愿变成那飘摇的种子，落在你胸前那片土壤里，从你右手长出全新的我，全新的我。 嗨嗨嗨，这里是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在每天晚上十二点开始为大家放送的空中不夜城，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今天的麦式严选歌单你还喜欢吗？记得在节目结束以后线下跟我联络，新浪微博 at 麦同学进群互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麦家族全拼来进入我们的微信群，让我们在下期的空中不夜城再见吧，拜。接下来是月海新歌。 哎，你现在熟睡在我的怀里，哎，就算胳膊麻了也不太急，哎，外界的吵闹被我们排挤，哎，过去的坏情绪都沉入海底。你抽离我的怀抱，随手披上了件外套，却被我甩掉，像你的味道充斥房间环绕，把烦恼全都忘掉，再和你开着玩笑，在你身后轻咬耳朵，说着发为你喂鸟。你要我回来手机静静地陪你到一整天，不用记住的计划就这样的浪费的时间。爱闹的你，爱笑的你，最好的总是要和你一起体验。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月海新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空调调高一度，践行小节约，节能环保健康，促进大文明。 即日起，由首都文明办、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商务局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1畅享健康生活空调调高一度专项宣传推广行动全面启动。以上为广告时间。 四，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